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出卖朋友唔有错啦，嗬？ 点解要咁做咧？ 即系因为呢个系你同我朋友 咯。O K， 八十九、十九、八十后又识咯。其实冇嘢，做节目咧系好得过出卖一啲好熟嘅朋友。即系以前嘅阿撞爆啦，嗰时即系其实讲句就走啦，好罕见出卖佢啦，系咪先？咁甚至以前有啲网友嘅故事咧，攞佢出嚟讲咧。都好过瘾嘅，其实每次都系嘅。 其实过瘾噶。 啊，咁呢次嘢呢仲好啦。如果特第呢个就唔系网友嚟添，就系朋友嚟添。吓咁啊，阿刘德华即系你老友啦。 哇，我点样为咗同你做呢集节目，我特登同佢食咗餐饭。 唔止一餐饭啊！你朝见口白见面。 唔系冇办法，即系要做节目，我唔能够唔做资料搜集。我第一次为节目做资料搜集。 你明白，我一定要揾你。讲噶啦，因为上个礼拜已经讲得好。 食捻咗六嚿水，麻烦你一阵间俾翻我，唔该。 微信红包啦。OK， 喂，嗱，但系讲之前都要讲下交代下个台先。吓咁新网站咧，其实个网仲写紧嘅。 嗯。 OK， 咁嗱，讲咧就九月就可以开播噶啦。 嗯。 但讲嘅，即系永远咧，但系而家我又觉得九月啊唔系好日子嚟嘅。因为有个竞 开行啊， 一竞选啊，吓咁啊，嗰啲焦点去晒嗰度嘅。其实咧，暂时我冇政治节目咧。其实咧，九月咧我开其实唔系一个好好嘅时间嚟。咁、当然啦，我唔理啦。总之其实网页整好，我就整好地方搭好，咁我就开波噶啦。咁但系就等即系个老细啦，即系个 partner 啦，其实唔系老细 partner 嚟嘅。咁啊，我睇下佢搞成点啦。佢越快搞得掂咧。咁我基本上我想早开啲㗎，反而我想赶晒九月前开添㗎。咁你知啦，因为九月太接近，九月八号就九月四号，九月四号就选举。咁一系就九月之后咯，过四号之后咯。咁过咗嗰、那个选举期呢，我諗会暂时，因为我諗唔到有呢、這个政治节目啊。咁所以呢我都可能要过咗选举我先有。咁或者可能个网页写唔切啦，因为个网页系好正啊！即系我成日咁样噶，你参睇过我嘅栋笃笑啦 啊！ 其实我栋笃笑点解可以收咁平咧？就因为我将一啲大陆嘅模式摆落嚟我度，我成日都将一啲大陆嘅模式放落嚟嘅，即系譬如直入式广告啦，即系譬如我喺节目度讲下古惑仔 online 啦，当然冇钱俾到我啦，系咪先？ 讲下避孕套啦， 讲下避孕套啦，咁其实呢只入式广告，其实大陆一早已经有噶啦，即系唔系香港，即系点解我嗰个 show 咧，我栋笃笑咧，我系可以收到咁平咧，就因为我系搵到人，只要我肯宣传佢件 product， 就有 sponsor 啦， 佢就肯 sponsor 我，咁我就将啲 sponsor 就摆咗出嚟，外租场啊。咩场地赞助啊？ 呢啲算唔算无私嘅奉献咧？使 我 赞下你啊！ 即系我就尝试将呢啲咁嘅大陆成，其实大陆好 work 噶。大陆嗰啲人直头甚至系你 sponsor 我咧，我除咗系可以免费俾地方你讲之外，我就系俾埋钱你去讲嘅。即系我就做唔到啦，我只可以平少少收你个$80日嘅价钱，以后都唔得噶啦。因为我觉得你班友都系$80越平越唔捧场 啊！ 咁 我下次搞我$350噶啦。如果我再搞就唔使讲。OK， 咁我成日将一啲大陆嘅嘢放落嚟咧。咁呢次其实某程度咧，我都喺呢个网站咧，我都将一啲大陆嘅货金系统放落嚟。个网站度嘅。因为讲真，我都要靠个网站去维持个网站嘅运作嘅经营成本呀。 系啊， 吓唔系。呢、這個世界永遠冇咁 免費唔爭嘢，啱嘅。 我當然一路照收呢個捐獻啦。我一路會收貨金，其實兩件事嚟㗎，貨金同捐獻兩件事嚟㗎。即係捐獻有嘢，捐獻就即係你哋嘅捐獻喺我嚟嗰買賣。即係你哋嘅捐獻咧，我就會愛嚟有嘢俾翻你哋嘅。係咩未知神秘禮物啦、其實我有已經估到啦，好多網友估到啦，係咪先？就嚟問我啦，但係貨金就唔會嘅，貨金就係貨金。貨金就冇任何嘢俾你嘅。但總之就係唔會犯法，唔會犯咗呢個眾籌。等於譬如你可以整一隻 online game， 喂你 online game 你冇可能話你貨金 就係、是、籌款㗎嘛，唔可以咁講㗎嘛。 啱啊。 啊，所以即係我類似一個 online 跟形式去做㗎、 嗯。 其實嗰個網站嘅初步嚟講啦，咁而家係等個網站寫好， 嗯， 地方搭好， 嗯， 即係地方係間一個地方出嚟做節目嘅啫。 嗯。 OK， 可能細過呢度啊。OK， 可能細過畢格先，而家就暫時係投靠住畢格先，即係錄啦，每一個星期咪。即係一次嘅錄佢三四集囉，兩三集囉，咁夠幾日咁，下次有咩啦。咁網站呢嘅節目啦，但節目呢我自己亦都可以度緊一啲㗎。 嗯。 即係除咗有啲老本啦、啊、即係自然科樂部啊， 嗯， 食你唔死啊， 嗯， 或者好似維治國撥啊、乃月時報呢啲咁食老本節目呢，亦都有啲度緊度好嘅節目㗎啦。 嗯。 但我就頭痛未搵到人做。 嗯。 阿健哥哥你係可以幫我諗負責其中一個節目嘅。 唔、okay、 止一個添嘛，如果你可以玩遊。咁、啊、節目就度緊，我希望一個禮拜有五集。 嗯。 一個小型網台。耐啲一個禮拜有十集。 嗯。 咁一個中型網台。再勁啲。咁就唔係我做晒㗎啦，當然啦、 啊。 就可以有十五個節目。 啊、 一個禮拜。咁我就成為一個大型網台㗎啦。 嗯。 OK， 到時呢都係靠你課金啦，你唔課金就冇啊。咁第二樣最後啦，都係咁講啦，唔係最後，咁都係唔係節目完啊嘛。亦都需要網友捐獻嘅、 嗯。 其實網友我都咁講啦，我知道一定有， 嗯， 係真係一定有嘅， 嗯， 即係唔多唔少，最多嗰個咪俾3000蚊港幣咯， 嗯， 最少嗰個咪俾咗3蚊。三個一銀錢， 譬如入會啊， 人民幣咯， 入會啊， 三個一，咪、okay、幾過癮啊！嗰、那個網友幾過癮嘅、啊。佢俾一蚊你喺微信俾一蚊人民幣你，跟住佢話贊助你買套，跟住贊助你買水，咁啊佢諗咗幾個人，嗰幾幾個人嘅、 啊， 即係你覺得阿牛哥佢挽救你啦，一蚊一蚊俾、啊，喂唔係嘅，冇人會攞錢嚟挽救你嘅， 係啊， 如果揾攞錢嚟挽救你嗰人咧，嗰、那個真係戇撚鳩， 嚇、 啊，即係佢肯諗一啲嗰啲有嘢，哎呀我贊助你買0.01。我赞助你买水， 我觉得佢似玩育成游戏多啲咯。 系咯，嗱，将来个货金系统就类似系咁样啦。而家呢个人，呢个朋友就可以玩紧啦。 但系套系冇一个个卖嘅，系一盒盒卖。 唔系，佢系赞助你，佢系赞助你。 啱。 咁第二样啦，第二样啦，都系。 但系一晚都唔止用一个啦。 如果网友系要想捐俾我，即系你哋嘅捐献，我嘅买卖咧、 啊， 就打落神山府个户口度啦。 嗯。 即系我个。恒生銀行户口啦，或者微信俾我啦，咁、 嗯 啊、我係一定要俾返份禮物俾你嘅，係乜嘢其實大家可能估到啦，咁、 嗯 啊、樣但係都係一個神秘禮物啦、 啊、 但係點樣派發呢我仲未知嘅，咁、 嗯 啊、希望網友就支持你，越支持呢其實越搞得快呢、 嗯、 其實某程度我哋做得更加好嘅、 嗯、 因為其實某程度我真係好想實牙實齒租笪地方， 嗯， 地方係自己嘅， 嗯， 可以夜晚又嚟啊，又食得煙啊， 啊， 即係亂食咁嚟啊， 啊， 而且時間地點又可以就到你哋喺觀塘或者啊咁樣地方可以就到你哋啊十九八十後啊成班， 嗯， 即係因為過嚟做節目嘅朋友咧，其實某程度幾中意喺觀塘， 係啊，方便啊嘛， 因為方便啊嘛，有阿老表啊。肥 can 啊咁嗰啲咧，呢班會撐嘅朋友，咁佢哋都希望其實住喺觀塘。咁今日我哋冇錢去租觀塘嘅地方、 嗯、 啊。我哋所以我都要寄，唔係寄人嚟㗎啦，喺個 partner 嘅 partner 嚟嘅，喺、個 partner 嘅公司裏面揀一啲地方我哋做節目。 嗯、 所以講保證到，我最緊要係咩咧？有一筆錢可以租地方。 嗯、 租地方咧，咁其實可以即係我唔知啦，而家平均都1萬蚊一個月到啦，應該 係嘛？唔使，你租嗰啲分租單位唔使。 啊，咁樣幾錢到啊？其實你識啊？ 3-4千到啦，3-4千到啦，你唔要有窗嘅。 4000到就好簡單啦。 係啊， 我要48000。 嗯。 48000就可以夠一年玩啦。 嗯。 連埋按金上成50000啦。 嗯。 我籌到50000嘅，我即刻租，喺嗰度租、 嗯， 租地方，因為其實價差我齊嘅， 嗯， 啊，可能我買下啦，整個60000啦， 嗯， 綠皮，我捐到一嚿綠皮，我即刻就搬， 嗯， 即刻就租地方，就即刻做地方，即刻做噶啦、 啊， 我未必可以，未必等得到個網站，因為我仲諗住可以，不如喺戰南嗰度試播一下先啦， 嚇、啊， 但係講真，我未有地方錄啊， 嗯， 咁又唔好意思借俾吉先呀， 嗯， 你知啦。 喂 ，Guess 某程度都系网台嚟噶嘛，我搞嗰个又系网台，咁屌某程度都可能有啲竞争。当然啦，我同阿冯总、阿的总嗰啲嗰啲冇嘅，但系讲真都唔好意思噶。喂，你喺啲开到之后，你系喺度帮手录音， 都老行家大佬， 你喺度录音，屌你咯， 你唔去老烧 佬，你系啊，将个节目摆到俾一格先啦，大佬系咪先？可能咁样讲嘅。OK， 咁我担心佢哋会咁样谂。咁所以我淨係喺度可以錄戰艦，一錄開嘛，佢唔會唔俾㗎嘛。 啱啊， 係先。但係錄其他節目呢就有問題囉。所以我估計有問題啫，所以我就唔會。所以我連嘅試播我都未做。即係我覺得我試播頭一兩集呢，我覺得因為我自己呢排日日呢喺度度緊節目。同埋即係我做節目好奇怪嘅。我係唔會話就咁。代一節目出嚟、就做咯，算嘅。我會諗下我嘅角色係點樣嘅，角色扮演啦，點樣？因為嗰陣我唔可以 handle 曬咁多嘅節目，咁所以咧好多波都要交俾其他主持嘅，即係我會退高一個二線，做一個下把角色。因為嗰陣坦白講，我做戰艦，我係順把， 即係做翻個叫做客席主持嘅角色。 冇錯啦，我會褪少少，褪少少。因為嗰陣報時我都係聽我啫，但我一定要褪少少出嚟。俾其他 翻個舞台俾人表演，係 啊，俾人表演， 啱啱， 即係個個都獨當一面， 係， 即係我見到就阿健哥哥你啦，十九八十後啦，肥 can 啦，老表啦，呢啲全部獨當一面嘅，其實佢某程度係可以發揮得更大嘅，就係冇人有機會俾佢哋，咁所以我當然啦，我覺得好偉大，其實唔係嘅，都係為我自己我沽名釣譽啊嘛 ，OK， 我就希望我有會俾啲。捐钱嚟啦， 鼓励我哋， 鼓励我哋啦。咁我就买我啲神秘礼物啦，即系你哋捐钱，我嘅买卖啦。咁大概仲有一样嘢，我都还债嘅。我应承过网友讲附近的人嘅，OK， 但系自己仲未落，我打 仲未揾到附近的人。 唔系我打落的，因为而家咧呢个Pokemon 就 比卡超 啊，就好 hit。我就谂住咧，将个 Pokemon 咧。就同呢個附近的人高，即係叫附近的人高，即係可以其實串通埋一齊嘅，大家都定位遊戲。 係， 我想試下用咁樣串出嚟，但係我又做唔到一集。 即係你要捉小精靈啦。 係啦，我又做唔到一集，因為如果我譬如我講附近的人，我講唔到一集。咁啱啦，我就想揾一個會講識講政治嘅，講選舉嘅，咁我就講選，我話講少少選舉，加埋個附近的人一齊講啦，咁樣。咁我術意當然係揾阿的啦，因為阿的都係啲社會知識分子嚟㗎嘛，係咪先？ 唔係知識分子，有識分子，知識分子就係搞事嗰啲嚟嘅。 都搞事啊！ 佢冇咁出， 冇咁出啊！但係佢本身係佢內揭私底裡嘅一個恐怖分子嚟。 係 係啊，其實冇人知。 不過佢埋藏心深處啫，佢係。 咁其實冇成，我想阿的嘅，但係阿的比較忙啊，可能呢排佢搞緊阿傑斯頻道啦。可能威加先有啲嘢搞咯，佢到而家都未覆到我。咁如果冇咧，我都做㗎啦，冇啊，我又揾阿健哥哥或者十九八十是大落落咗佢。 我使唔使玩下呢個附近的人先同你做啊？ 唔使，我已經好掂㗎咯。但我仲因為我仲要講下選舉啊，所以咧某程度咧，我就唔想你哋牽涉咁多政治嘅。我就牽涉咗好耐啦，所以我講唔怕啊嘛。即係我覺得你哋嘅 image 就係你甚至係十九八十後咧個 image 都未去到呢一樣嘢。無謂掂呢樣嘢，無謂掂。阿德就穿染咗啦，咁比如佢死光我諗事咩你啦，係咪先，我覺得係咁樣，所以附近的人我會講嘅，咁我打阿德啦，如果真係冇呢，我都喺選舉之前錄㗎啦，因為我會附帶一啲選舉嘅嘢我會講，咁就啱啱夠咗一集附近的人㗎啦，一定夠㗎啦，咁我唔會有咩大那些年特別節目出街㗎啦，戰南俱樂部出街，你聽就聽，唔撚聽就窒啦 ,ok, 好啦 ,ok, 唔好浪費咗我餐600蚊嘅飯先。 係啦，呢個出賣朋友時間。 係。 有幾樣嘢喎，話聲俾你聽，即係你有聽節目㗎啦。 有少少，我聽啲網友有 feedback 囉，但我就冇聽節目囉。 冇聽節目嘅。咁其實呢，我就因為你個 friend 啊，劉德華呢。 你都係你個 friend 啦依家。 喂，就係十九八十個 friend 添啦。都當你個 friend， 即係一日同你 friend 啲㗎嘛。咁呢就祖倫就跟咗我神秀玩。咁玩完之後呢，佢又識咗一件女。咁嗰件女呢就同佢係玩得好前面啦，咁我真係同你講，我就真係同阿健哥哥講，喂小心沉船喎、咁阿健哥哥梗係你就作為朋友即刻警醒下佢啦，你就會。 喂佢俾我個感覺呢，沉船 我記得我曾經在群裏面都講過啦。其實沉船一定是貶義的。 沉不是貶義來的。 沉船可能是，喂，那你那隻是潛水艇來的嘛，不沉不得嘛。沉船都可以是褒義的。 為 什麼這麼說呢？有時候就是說，你知道感情這件事沒有對 不對？不是，我就這樣說的。沉船你只要不是匪付出太多的。 啱啦，這個就是我頭先我正正在群裏面講的東西，就是叫投資成本。所謂的投資成本就是說你擺幾多，不論錢又好感情又好，喺條女身上，同埋你擺得係理唔理智呢樣嘢係好緊要。 嗯， 即係原來你係覺得自己原來係可能喂預咗半年啦，或者好似你之前都試過啦，可能三個月啦。 係啊，我以前都寫個目標， 係啦， 啲女三個月， 甚至乎就可能 而家唔係嘅，而家上三妹呢啲打破咗我個紀錄嘅四年啦，老細上三妹。 即係有嗱上三妹呢啲，咁牛哥又唔算係沉嘅，但你可以話佢係沉，點解咧？ 你絕對可以， 你絕對係沉，即係咁講啊！ 揾我四年仲唔沉啊？ 嗱，分別在於就係你嘅投資成本大唔大？ 唔係，其實分別在於我啲嘢可唔可以抽離？ 係 啦，即係好簡單， 好似拍戲咁樣。 我就同阿介紹阿上山阿妹俾我識嗰個媽咪咧，佢就講，傾過一次話，喂，我要分手，好撚簡單啦，我微信 delete 佢，佢就揾我，一世揾我唔到啦，拉黑佢揾一世揾我唔到啊，我做啲招得噶啦， 係啊， 即係我係可以知道，喂，你係上山妹係咩啫？我而家系同你叫几 close，但系嗰阵我要完，我系无声无息，你永远搵我唔到，因为佢连我电话都冇嘅。 系啊， 有电话点样改咯？ 唔系大陆卡啫嘛。 系咯，我拉黑你已经搞掂啦，非常 easy， 非常之容易， 非常 easy。所以我觉得即系咩话沉船咧？喂，我冇咗你唔得咧？ 啊，就系啦，真沉船。沉船我亦都讲过个比喻，就好似拍戏咁。如果你系拍一套爱情动作片。扑你个家！如果你抽离唔到，你冚家产晚晚都同个仓仔空屌噶啦！我俾你听，即系呢个就系睇你自己有冇本事抽离。咁即系简单嚟讲，就系话你有冇理智喺只船里边。OK， 好啦，咁啊讲翻我老友啦。咁其实不如调翻转个角色啦。依家我做主持啦，你做问问题啦。 我真系好简单啦，因为咧，我知嘅就系当日同你老友同我去咗神兽嗰日咧，之后咧星期一咧。其实都有一次， 佢自己好似同朋友去过一次， 系就朋友去咗神兽嘅， 系啦， 嗱，因为嗰日好奇怪嘅，嗰日咧佢就好成八点几九点钟就微信我， 系啦， 牛哥，可有冇阿张强嘅联络方法？我想订袋，咁啊，哇，咁捻夜点订袋啊？咁我就将阿张强嘅微信就俾咗阿刘德华啦，咁刘德华自己搵佢啦，咁我就附带同阿张强讲话，喂，我有朋友嚟。咁我唔知佢哋點解咁夜會先嚟嘅，因為佢同我阿劉德華同我講嘅時候，佢八點零鐘到啦，佢就好似唔喺香港咧，我覺得都喺深圳嘅，總之佢唔係喺沙姐。 佢香港嘅，我記得佢即係佢同我講就係佢嗰晚應該係食完飯喺香港，咁啊咁啱又同另外啲朋友即係一齊食飯嗰陣時咧講開呢件事， 咁佢哋去啦， 咁啊喂 sell 到佢哋去啦，咁啊一齊去啦。 講話喂你哋好招呼，因為我唔知佢哋咩人嚟噶嘛。即係阿劉德華啲朋友係咪朋友咧？係咪老細咧？咁我唔知我你好招呼。 都即係粗人定係唔粗人啦？ 咁樣我張國華 OK。咁我因為張國華 OK 咧，咁交代到咧，我知佢實得噶。因為其實好彩啊，因為咧阿張強咧星期三已經冇房啦。 喂，但係咧 一嗰陣仲攞到房就算好彩啦。 喂，嗱，但係阿劉德華咧，佢俾咗張相我睇咧。喂，原來打破曬過往，我同你做節目咁耐，即係我聽唔少啦，即係話打破曬話咩呢？雖然嗰晚我聽佢冇講冇揀女嘅，係張強嗰個香港夜總會咁啦，就即係個張強帶幾個女仔入房，咁啊你啱定唔啱就係咁啦，即係一已經譬如我記得佢買三個嘅， 係 啦， 因為張強有時係咁樣嘅，即係我哋有時 同你都睇翻時間啦，當 我哋有時幾個人一齊玩，有幾個揀到。僅有一兩個咧揀唔揀得到 嘅， 即係人越人多就越係咁。 但係佢已經唔係話一字排開俾你揀嗰只啦，已經係有三個人，連埋劉德華再有三個人就嗌三條女入去坐，就咁嘅啫。 就呢三件啦。 喂，但係咧，原來打破點解話打破咗傳統？你哋對大陸卡拉 OK 嗰個觀念咧，就係話原來越夜係越有機，證實咗咧。就之前阿 John 講嗰樣嘢，阿 空 少，咁佢講嗰樣嘢就係話，喂，原來唔係、可能唔係第一二輪啲女 OK，反而你係之後第六七輪嗰啲女 OK 喎。嗱呢樣嘢係啱嘅， 其實點解呢你覺得？ 嗱，第一樣嘢就係話， 依家你覺得啦，唔使問阿劉德華啦。 其實佢同我講完係點解呢？ 佢而家咁撚熟， 即係佢話翻俾我聽，唔係佢有個 friend 直情喺門口度鬧女添。 O、okay, K， 即係啲、女嗱好簡單，揀正揀唔正嗰啲咧，基本上嗱，因為點解個場多女啊？原來， 嗯， 如果個場係得50條女嘅，咁、你仆街啦，即係食豬骨啦。 係啊， 但如果個場有200條女嘅。而你禮拜一、二、三、四、五嗰啲行一去咧，有幾多台客你諗到諗到啦？ 唔多嘅， 啱唔啱啊？幾多香港人上去玩啦、啊？大陸人都唔多啦，就直情係大陸人啫，去玩嘅即係行一去。 基本上 ，OK， 好啦，咁你200條女，你極其量咪有60-70個坐房， 係， 咁你都仲有8-3-4個喺度俾你揀喎。 Okay, 就是、因為佢一個翻入各眼嘅關係咧，所以僅有一啲揀正嗰啲可能係好啱你 嘅。係啦，同埋佢揀翻， 尤其是嗱，假設好似我呢類型嘅。我唔係點睇樣嘅，我就係睇身形嘅啫。高瘦平就啱㗎啦。喂，可能真係揀到尾，剩翻嗰啲全部都我啱㗎喎，啱。OK，OK。 所以變咗一樣嘢就係話咧，其實打破咗過往大家即係你做咁耐節目，你都知啦。嗱，越夜就揀唔到女㗎啦。可能你喺淡水又好， 喺沙灣，我哋就成日試得多啦。 嚇， 係啦，沙成日試得多。 咁所以變咗咧，同埋有啲女你就知啦，一到11-12飲貓咗咧，又翻屋企瞓啫嘛。 係咯， 嚇嗰啲冇唔啱。 即 係 最 佳 我哋中意搞啦，又 係啦。咁所以變咗就但係嗰個場咧，我聽佢講就其實啲服務啲招呼幾有家教。 因為阿張強有家教啫。 係，咁都聽佢講唔係㗎，嗰晚即係嗱，佢跟你去嗰晚，同埋之後佢自己再去咧，都唔同媽咪㗎嘛。唔同經理㗎嘛啲女。 唔係咯。係係係。 即係有啲唔同經理帶過嚟女。 你要知道張強係點樣做其實。張強呢點解對我哋咁好呢、其實佢每次即係我哋每次去呢張強唔係帶佢自己啲女過嚟㗎。 嗯。 張強呢係喺小姐房揀女咦 喺個倉度揀 喎。喺個倉度揀咗喂呢條友應該啱啱牛個撚樣喎。咦呢、這個呢條女應該啱啱大的㗎喎。佢諗定曬呢啲朋友佢帶一陣過嚟先。咁、當然啦可能啦我哋未必係優先啦因為有啲房係先㗎嘛。 唔係香港人優先。 係香港客人係鍾意邊類型佢就嗌咗嗰扎女。 就算唔中都唔緊要帶多兩三組。 係啦咁佢咁樣做所以張強就唔係一定帶自己個女。即係佢有一個好處就係咁囉。所以更加要撐佢囉左成嗰度。 同埋最主要一樣嘢就係話呢其實就聽佢嗰晚即係你講緊話禮拜一去嗰晚呢佢自己去嗰晚呢啲女呢點解話有家教呢我聽佢講返就係話喂去到點零兩點基近啲女都已經貓曬㗎啦啱啱先。咁、但係又唔係喎。又唔係喎。都係好精神㗎喎、 okay。 即係其實證明家教好。即係換句話講你就算貓又冇入房啦。唔貓嘅麻煩你繼續。 ok。 做啦。 即係張強係揀過都有揀啦有揀過啦即係證明佢。 有揀過㗎。 一嚟好似阿劉德華去到都成九點好似十一二點喎。 嗯。 十一二點喎其實我冇成兩於。 點幾啦好似。 點幾添啊。 係啊。 因為我估計劉德華去嘅時間係咁上下。咁冇辦法啦咁去到咁某程度唔制型啦。但係我想知道劉德華嗰件飯盒即係話。 佢嗱咁講佢話因為嗰個飯盒呢就本身就嗰晚呢原來即係之前答應承咗佢話嚟嘅。咁、但係原來後尾呢又我你知㗎啦喺得房裏面啲女 ok 嘅俾人的走晒㗎啦。 而且嗰件飯盒應該 ok。 咁喺佢去個過程裏面你知佢沙井都有段時間啦。咁佢去個過程裏面呢已經俾人 揀咗啦。 俾人揀咗啦 ok。 唔通等唔通等劉德華咩你諗下劉德華你係堅定留都冇人知㗎大佬話聲你聽你係咪真係 就咪真係嚟啦。 係咪真係嚟都唔知㗎。 係啦。 咁我點會等你呢係咪先。好多網友都係咁樣㗎。即係你唔好以為有啲女呢一定會等你。 吓、 你係咪嚟唔知㗎。 唔係同埋呢樣嘢唔係個女話事。 嗯。 家教好嘅地方即係佢話幫我聽家教好嘅地方就係話就算除非你個客喺度，否則的話，你話有客嚟，我點知係咪真有客。 係咯除非你 喂咁但我冇女喎我梗係要揾你頂住個場先啦啱啱先。咁好啦 咁個上頭又好呢嗰條高妹啦 係啦咁佢變咗就後尾搵咗個廣東嘅去坐 ok 唔、係你講個廣東妹呀聽佢講、就應該係好似係都係五華嗰邊嘅 五華客家 嘅 客家人客員 客家嘅 ok 客家人 客家人咁好啦 喂客家人講咩話 客家話囉 未必係廣東話㗎嘛 有啲識講廣東話啲唔識講廣東話。 Okay, okay, 因為你睇啦客家人嘅你就 啊係啦咁佢同我講客家人咁跟住之後佢同我講返就係話 好搞笑喎、啊。喂，咁即係過程又係一樣啦，飲酒啊、上房啊、嗰啲卡嘢啦。 咁啊，劉德華即係點樣同佢嗰件 佢 係犯下？ 佢好笑喎、啊，佢同我講又咩咧？佢話喂。建反入嚟有入嚟打招呼嘅，打招呼嗰時咧， 即係嗰件女又 係啦， 唔好嗌高妹咧，因為阿嗰位網友嗰件女又叫高妹， 啊、 高瘦妹咯，好嘛？呢個叫做 都 OK 嘅 ，OK 啦 嚇，係啊，我未見過有幾高瘦咯，因為你見過啫、 啊，高瘦妹啦、 啊，真人你見過，我未見過， 高瘦妹啦 ，OK， 咁好啦，咁佢原來同條女講啊，喂，你即係始終。阿劉德華都係想搞返嗰個咁、 啊、 好啦，咁跟住佢就話：喂，你一間做完嘢過我間房度啦，我俾個房號你啦，你嘅搞掂過嚟啦。咁、呢其實開頭呢都冇遇到，因為點解呢條女換得衫你知去邊㗎啦。 嗯。 ok， 好啦，佢冇遇到條女嚟嘅，咁就捉緊嗰件女啦。 何元妹。 係啦。 阿家妹。 五華妹啦。 五華妹。 捉嗰件五華妹。 你讀啲我。 咁佢捉咗件五華妹就上房就搞啦。咁、 嗯、 好啦即係呢個好少嘅事情開始發生啦、 嗯。 我聽佢講話好似去到四五點嗰陣時呢就話咩呢有人敲門。 ok。 好啦但係個咁你都係兩條肉蟲咗喺床度㗎啦你知㗎啦。好啦。有條女嚟敲門， 有人敲門， 嚇、啊、敲完門之後咧，一打開門，哦， 就是、高手妹啦， 係啦， 咁、 okay. 跟住咧入到去咧，條女冇著衫嘅，好似捉奸咁樣樣 ，OK， 即係你諗下嗰情景幾撚尷尬， 即係點樣同阿高手妹解釋咧？即係其實阿劉德華， 佢好笑，佢就話冇啊，佢話等你唔切啊咁樣啊嗰、那個類型， okay, okay, okay. 我聽佢講好似係咁好啦。咁跟住之後咧就 即其實某程度阿劉德華唔會講得咁 detail 俾阿健哥哥知噶、okay? 啊，即我只能夠話俾你聽， 略略啦， 略略啊咁、 啊， 但佢都 唔係 佢佢係有啲啲尷尬嘅。 阿劉德華尷尬定 係梗係劉德華尷尬啦。咁兩條女啊，梗係尷尬啦，又一個肉蟲，一個就啱啱即係行入嚟，咩好似捉奸咁樣樣。咁你諗下啦。 OK OK， 咁啊之後跟住 有冇大興問對之師咧？冇咯， 冇。咁喂，咁你成件事 捉奸啦、啊。 咁又咁即係咁講啫，我好似捉奸咁。咁、但係因為你始終 咁劉德華條契弟就肯定屌你第一時間。趕走個嗰件肉蟲， 係啦，阿錢俾佢， 診件， 係啦， 診件咩啦，診件 誒，即刻醒 曬，高手杯啦， 係啦 ，OK， 就咁啦，契弟， 咁咧就即係好得意咯，我覺得成件事係聽完佢咁講之後，即係完全係一晚裏面可以換嘅， 可以換，其實好多嘅呢啲咧，你即係你要問一個我哋更加叻嘅人咧，阿十九八十後，十九八十後咧有一單 case 嘅就有，我覺得奇怪啦，詳情再講一次啊。十九八十後唔知點解喺間牆度攞到另外一個網友嗰條女個微信。 啊、 OK， 咁個網友帶佢帶嗰個女仔去過夜啦。十九八十後咧一路唔知啊，唔知個佢話唔知咋，我唔係好信咋。OK， 咁咧一兩日喺微信聯絡。咁咧跟住咧嗰條女，即係我哋個朋友，我哋個網友諗住去過夜嘅。 啊， 但係嗰條女話唔過夜。 啊， 五倍個網友。跟住佢走就走咗出去十九八十间房咁、情况就好似阿刘德华咁啊咁啊嗰条女上到嚟咁刘德华就咁啊十九八十就赶走咗嗰件女啦迎接呢件女再调都有啲咁嘅情况嘅其实 所以变咗就即係都几得意囉嗰个环境我想象到佢嗰个环境都几尴尬。 咁跟住啦除咗呢样嘢之外呢因为 我咁刘德华听佢讲呢佢临尾即係第日走咗之后佢都有同返个五华妹即係发微信都讲返、喂唔好意思啊琴晚咁尴尬。 你个微信我啊等我帮你搞掂。 咁啊变咗就。 广东妹我鍾意。 咁啊但好似都系讲客家话㗎喎。 客家话。 即系普通话㗎喎。 即係少少嘢好咗阿邊個咁囉 ,ok? 咁啊變咗就就咁囉咁啊。 但係阿劉德華。 最搞笑佢啲朋友。佢嗰兩個 friend 呢咁第二日就係喺返我聽講喺返酒店嗰度食嘢啦。嗰兩個我未見過。咁好啦。咁啊總之佢話佢啲 friend, 咁第二日就喺樓下酒店食嘢啦喺中菜廳嗰度。咁啊食嘢嘅時候呢咦點解你琴晚帶落去同今日唔係呀係你琴晚帶落去嗰個同今日帶出嚟嗰個兩回事喎咁跟住真係笑到我佢話如果咁嘅情況你琴晚應該換咗話喎係呀咁樣囉劉德華就 ok 咁佢都威呀 係呀 咁跟住之後同嗰條女一隻就同阿高高實食飯跟住有冇其他下文呢 都有。我聽聞佢好似都接近，因為你知佢哋有時做嗰啲工程嗰啲行唔開㗎嘛，咁、劉德華咁變咗佢就逢禮拜六啊嗰啲時間咪上下去囉。我記得最 last 一轉帶佢逃離火坑。 唔係我又知㗎其實。因為劉德華呢嗰次又好似話好似話請我哋去玩嘅， 係 劉華請我哋玩嘅，係咁而家得到講下九鴨啦，你知啦，一逢係啊劉德華都我都遇到九鴨，真係孤寒拉嚟 嘅。咁佢都中咗幾次嘅，我估佢都應該。 我唔揾你㗎啦，咁佢如果話請我咪請過啦，但我都冇嘅，其實我哋唔需要人請，我哋唔需要人請，唔使聽，等於 冇湯冇險會好啲咯， 係啦，唔使出嚟玩啱先。但係講真啦，你係要我去得咁密咧？你嗰餐你唔請我就唔會去啦，就咁簡單啫。 咪最起碼我諗車錢酒錢囉。最 basic 啦。 咁啊劉德華就有一次自己吹計去啦。即係我成日我真真正正同劉德華傾偈呢、我就同佢話沉船呢就因為呢一次。即係其實有一次呢就係、其實唔正直嘅有一次呢劉德華呢即係我喺星期六嚟㗎。咁我喺深圳呢就租過七天瞓緊覺，唔知星期六定星期日啦，唔好記得啦。咁劉德華咧就我記得啦，我係星期六屌撚完嗨，跟撚住 禮拜日想休息， 想休息。咁我租咗羅湖口岸，唔係 福田口岸 七天。咁劉德華咧一早就微信我，佢就話：喂，我要我約咗阿高壽阿高壽妹，咁樣就問我乜嘅啲誇啦啦。咁我去到當日都見到佢呢我就幫佢訂酒店啦其實我都節目講咗訂酒店啦。我就嗰日開始呢我就知道我同阿劉德華講喎喂小心啲喎你真係好似沉撚緊喎。因為劉德華呢其實我節目講咗上個禮拜。因為阿傑哥冇聽啦咁我就要覆咗一次俾你。劉德華問我同我講佢話要同啲女同嗰件女就去翻去沙井揾佢，去麒麟揾佢，咁就私下約佢嘅，咁佢唔知星期一、星期日嚟嘅，好似先，因為我玩完星期日嚟啦，咁我就你知啦，咁劉德華就乜嘢都唔識噶嘛，咁我教埋佢點樣下載 Apps， 佢真係好少上大陸玩， 我就教埋佢點樣用微信啊，去咩滴滴打車啊，咁諸如此類啦，我教曬佢啦。咁亦都幫佢入咗啲錢落去佢嗰度就咗幫佢租埋酒店。我真係驚佢唔窒息。 係爭未幫佢屌埋閪嘅啫嘛。 我都想幫佢屌埋嘅。佢唔實緊俾啦。唔係㗎阿劉德華同我講話佢叫我問我去唔去㗎。首先一我去唔到就係因為。 琴晚已經玩完。 我租咗琴晚玩完啦。第二我租咗七天啦。第三你有冇件女俾我先？冇啊嘛！我唔屌你啊，睇撚住你煙緊，你都黐撚線。咁我就覺得嗰日佢就沉。咁所以我就會同阿傑哥講你講，喂， 睇撚住佢 friend 嚇，有同我講過。 咁跟住嗰次你又問咗佢啦。咁其實嗰日事情發生咩事先？ 你講緊係邊一個禮拜？ 我幫佢租維也納。 哦。佢嗱好得意嘅咁我記得好似佢同我講話禮拜六嚟㗎嘛佢搵你嗰次。 星期日定星期六 星期六。 哦 ,ok。 星期六嚟㗎我記得係。 星期日嚟㗎好似。成人但冇幾日自己只我自己唔記得。 星期六嚟嘅。 我都有屌撚完閪 㗎。因為你冇記錯你禮拜五去屌閪嘅。禮拜五晚係啦我記得。喺群度仲話同阿碌啊去福田㗎嘛嗰次。 喔係得啦。 你禮拜五去屌閪嘅我記得係。 得哇你冇諗過我。 因為點解呢我記得佢禮拜六嗰日嚟嘅我記得佢話。咁禮拜六嗰日呢就去搵啊搵呢個沙井妹啦。 唔係搵阿高壽。高壽啦。 高壽啦。 高壽啦。 o k 咁跟住呢佢就話佢同我講呢開頭嗰日呢佢問我攞你電話嗰時呢佢同我講就係話冇啊諗住同啲兄弟上去玩啊咁樣。我話你好似之前攞過啊唔係嗰次攞張強啫。咁好啊咁我俾埋你電話佢咁佢自己搵你啦。咁其實呢佢就應該係上去搵阿高壽玩嘅。咁好啦咁高手呢由嗰日我記得佢同我講話咩呢冇返工㗎記得佢話。 因為嗰時候唔使講啦阿劉德華呢同我講話佢自己係約高手。 係啦係啦係啦。咁佢冇返工㗎記得咁啊之後出去玩啦。咁玩其實就都係嗰啲即係行街睇戲食飯嗰啲啩咁嗰類型啦。 我最精彩就聽佢講禮拜日嗰日。禮拜日嗰日呢其實都係瞓醒退房咁跟住又去食嘢呀咁咁嘢啦。因為其實呢就嗰日呢其實就已經係阿高手唔做㗎啦。 ok, 唔做佢執晒啲行裝㗎啦已經。 所以星期六就可以陪得你啦。 係啦。 咁咪星期即係如果唔係呀星期六點呀陪到人呢 係啦。 因為你知啦同埋呢啲女星期六要請假就要罰錢㗎嘛。 係呀、 啊。就係、是、咁樣陪阿劉德華啦。 咁 ok, 咁好啦禮拜日咁執好晒啲行裝咁然後就行街睇食飯又係。咁跟住呢好似喺佢話好似喺咖啡室嗰陣時已經話喂忽發奇想佢問條女喂有冇嗰啲通行證呀咁樣講過通行證。咁條女又咁啱咪有喎因為寄佢沙姐俾佢之前做證嗰陣時。冇啦跟住忽發奇想喂屌你你咁撚想去香港就帶你去香港玩。 咁又帶你去香港。 係啦嘩嗰嘢精彩囉我聽講話喺羅湖即係喺沙井落返羅湖羅湖租酒店。咁租完酒店之後直情落香港玩。咁 羅湖點解仲要租酒店 因為佢第日要返廣州。 OK,OK,OK。 咁啊返佢好似返佢嗰啲屋企人度。咁啊其實就開展佢另外一新一頁㗎啦聽講條女就 OK。 因為聽劉德華講見到幾有錢㗎 唔係佢屋企人。 屋企嘅有錢 係。即係佢好似話聽佢講話佢嗰啲咩家姐定咩嘢姐夫係開嗰啲即係嗰啲叫做咩即係嗰啲工廠。 係啦就係考。啲長程都唔使。 咁跟住之後呢就落香港瘋狂地一個旅行團之後就夜晚又返返去羅湖瞓覺。 Okay, 就 ,ok。 就係咁啦。 咁佢就喂都幾撚嘥錢。或者幾撚 嘥錢。咁我兩睇囉我覺得即係嗱個過程裏面嗱即係咁講你話如果喺我角度睇呢你去沙井玩三千零蚊走唔甩㗎啦。 走唔甩四千蚊啦四千蚊 咁喂你如果你咁樣走一轉落香港玩完之後咁你路租酒店瞓講緊多可能千零兩千蚊啫。 喔可唔係。 啱啱先。 但最緊要嗰年。 但個過程係啦條女已經係唔使俾錢。 唔使俾錢㗎嘛反正。如果你要俾錢。啊！之後我阿十金八大佬講啊，劉德華嘅撚啲孤寒咯，邊肯俾錢啊？所以我成日覺得佢種沉係唔撚緊要啊，因為佢種沉係冇損失嘅沉嚟噶嘛， 係啊， 驚閪咩？ 係啊， 好，好似跟住仲有好多古仔喎， 係啊， 咁我又有啲網友 留翻下一集先， 不如留翻下個禮拜再講啊。 OK， 即係呢一集就叫出賣劉德華。下個禮拜嗰一集就叫出賣劉德華二咯 ，OK， 再出賣劉德華係。 下個禮拜再見，拜 拜。拜拜 全球第一隻 0.02 安全套萨卡米它除了夠薄之外還比普通避孕套強硬三倍貼身得來又沒有古靈精怪的味道又滑得來又不會引起乳膠過敏萨卡米貂麥牛極力推介